有冇春明啊？ 有冇嘢玩下？ 有冇嘢玩下？ 有事搞下我哋。 大师都度紧，有啲咩？咩特別嘅嘢搞下咁樣，咁啊有啲好突破性嘅表演啦，大師應該會跳火圈啦。 大家忙完啦、病完啦、過完節啦，就帶出嚟啦。 冇錯，冇錯，冇錯。咁啊，同啲網友見下面啦。 係啦， 到時真係可以啊，有啲咩圖啊，拎曬出嚟俾大師睇。 有咩唔妥嘅你就嚟啦。 啊 ，Black 搞大出名啦。 哇！呢次就大過上年嗰個煲啦。 幾樣嘢啦， 上年就十。 Recasin 2014春明蔓延，2月23号星期日，铜锣湾皇室宝吾楼稻香超级渔港，会员每位350，非会员400。报名方法：电邮至 recasin@recasin.com.hk， 标题2014春明，电邮内请填上你嘅姓名、会员名称、联络电话、报名人数，我哋会回复你嘅付款方法。2月23号星期日，七时恭候，八时入席，到时见。 稻香海鮮酒家， 咦，上市公司嚟嘅喎，稻香上市嘅喎， 诶、哎，系哇， 系稻香上市啊，咦，呢啲餐饮股啊， 小心啲，小心啲。 曼联号称全球最多球迷，不过全部都是 Glory Hunter。 曼联佢号称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球队，但其实比民建联更无耻。反曼已经是我们球迷基本的良知。逢礼拜四10至11，狮子和阿淡同你一起反曼大联盟。 哦，好，不好意思啊，各位听众，咁啊，其实因为今日是礼拜三啦，咁啊原定其实节目就应该是礼拜四嘅，咁就因为Kenny 咧就礼拜四有啲好重要、好重要嘅事咧系一定要出现嘅，咁所以咧就顺即系就提早咗喺星期三，咁啊亦都真系说时迟那时快咧，咁啊就本来系10点直播， 冇错。 咁啊，點知咧就又係俾啲慢狗咧就 fit 鳩咗。咁啊，今次唔係慢迷的，咁啊係呢個馮總啊 Kelvin。咁啊 Kelvin 咧就喺出邊就錄緊嗰個共聚會啦。 嗰個今朝又走今朝聚啊。 係啦，咁啊 喺亞視播放啊。 錄共聚會都唔係問題嘅，咁啊佢錄兩集喎條冚家拎。咁啊結果我哋就逼埋咗喺間湯房入邊咧度錄。咁湯房入邊咧就。這個要怪阿迪啦，阿迪就改鳩咗嗰個直播系統嘅唔知咩 password 定唔知乜鬼嘢，咁結果成個直播系統咧要重新 set 過曬，咁馮總咧就搞唔掂，咁結果咧就 fit 鳩咗我咧，就話十點半直播嘅，咁點知十點半都搞唔撚掂喎，嗱記住我19點零我問佢話，喂嗱十點半你係咪真係整得掂個系統㗎？你係整得掂嘅。咁我就叫啲聽眾鳩等半個鐘㗎喇喎，咁佢話係呀得㗎得㗎得㗎，其實我係衰戇鳩嘅，有乜理由會信啲慢鳩㗎呢，係咪先，我應該嗰陣時就應該當機立斷， 即時叫佢含撚， 即時唔係即時就同佢講，即時同聽眾講話今日做唔到直播㗎喇，如果十點半做到，咁我咪即時就話哎呀而家我做到直播啦咁樣囉，係咪，你而家搞到好似我係啲周星馳電影咁樣，即係完全係唔掂囉，咁啊唔緊要啦，即係各位聽眾，即係始終呢今日就算我哋做唔到直播呢，我哋都係比原定逢禮拜四係提早咗至少20個鐘啦， 冇錯，早到 係咪先，咁都俾我兜到， 唔係盡量啦，做一個鐘我哋錄一個鐘到啦，咁就而家10點半啦，錄一個鐘到11點半，我一陣督住佢得可唔可以盡量啦，喺12點前 upload 啦，盡量，因為我哋都會講埋今晚嗰場呢、這個嗰幅圖係咩，係華英雄大戰呢一個豬肉佬啊， 豬肉佬嗰個就應該係國產007， 係啊，國產 007周星馳嘅造型嚟嘅嗰個就係、是、咁嗱讲返先啦，咁其实今个礼拜呢我自己嘅感触良多嘅、因为即係學漫迷话斋，其实就真係坐过山车，咁唔係只係讲嗰场波嘅，其实嗰场波呢就我同 Kenny 大跌眼镜啦，哈萨特就 中啦， 独领风骚啦， 独领风骚， 咁有听众本身都话啦，最好富含全場領先， 係啊係係係 係，咁啊跟住之後 拖到最後先 拖到最後，咁啊有少少唔同啦，同最後就係其實曼迷一度以為曼聯可以全取三分啦，包括港波佬都係啦， 冇錯。 咁啊其實呢一節咧，我又係想講下啲球迷嘅，咁啊唔係三篤屁嘅，其實呢、這個 有新嘢係嘛？ 新嘢梗係新嘢啦，點解咧？其實就 开呢个节目嘅时候，其实头嗰几集咧都讲过好多次，就系点解咁憎曼联啦。咁、嗯、其中一个嘅，其中即系我谂49万个因素里边嘅其中一个就系因为啲曼联嘅球迷啦，另一个就系嗰啲 commentator 啦，即系嗰啲讲波佬啦。咁啊，仲有 bias 啦，即系个反曼 A 至 E 一路都未讲到嗰个嘅， 嗰个由你 F 好似系fans 啊，跟住。B 是 bias 啊 ，C 是 commentator 啦。咁其實呢個禮拜呢場波，即係前幾日嗰場波，係完全體現到呢一樣嘢。咁、啊、我好感觸嘅就係、是、終於嚇、啊，即係開始有啲唔憎曼聯嘅人都認同我當日啊，或者各位巴打咁耐以嚟係嘛？ 嚇、啊，即係堅持嘅， 堅持嘅一個嘅信念同埋一個嘅睇法 啊， 對曼聯嘅睇法咁樣。咁啊呢場波咧，我自己係幾唔開心嘅，因為即係回論史啲，我諗佢有少少輕敵啦。因為其實領先1-0咗成超過一個鐘頭嘅時間， 啊係係係， 咁其實就應該要諗贏㗎啦嘛，係咪先？咁啊贏唔到，不特止仲爭啲輸，好彩就即係臨尾入翻球，叫唔使失曬三分俾弱隊曼聯啦。咁另一個唔開心呢就係、是、我開始懷疑緊曼聯球迷，聲稱自己係曼聯球迷嗰啲人呢係睇緊波啊定係睇緊乜嘢嘅。因為點解呢，我佢哋睇波個心態真係好古怪。講咗好耐啦，就話 Gary Hunter 啦，係咪聽我哋個 trailer， 我哋個 promo 就話呢、這個曼聯就號稱全球最多球迷嘛、嗯、不過全部是 Gary Hunter 嘛，係咪曼聯號稱是世界上最偉大的球隊嘛，但其實比民建聯更無恥嘛，其實呢個真係金科玉律嚟嘅。我哋其實六個新嘅 promo， 我覺得呢個代替唔到嗰、那個，即係呢一句呢兩句對聯呢即係勁過呢一個隊宣場嗰、那個隊王之王。即係你完全係好濃縮咁去將49万個 反映晒出嚟。 49万個曾曼聯嘅原因反映咗最明顯嘅嗰兩個。咁、我唔開心係乜嘢呢，我唔開心就係、是、其實睇足球呢其實就應該係一件好開心嘅事嚟嘅。即係 even 到你隊波輸啦。 係我都係。 是啦，其实输赢系差唔多，即系或者系perform 得唔好啦 ，perform 得唔好嘅情况下赢啦，又或者可能系有球星要走啦，领队就退休啦，或者诸如此类，卡里卡啦，好多样嘢，其实你系应该系用一个平常啲嘅心，好开心嘅心，或者即系点讲，即系你要 take easy 咯，唔系话你要好开心，即系你譬如你队波俾人炒十球係嘛？即係你隊波輸俾士旭城和富咸，我唔係要求你要好開心，哇好嘢啊！我哋真係幾撚勁咧咁樣，而係喂你哋班曼迷咧就將自己嘅失敗咧就加諸咗喺曼聯呢隊波身上，希望佢可以用成功咧去彌補你人生之中嘅缺陷缺失咁樣。咁其實咁係好差嘅，因為你冇可能嘅呢樣嘢係，因為點解咧？人咧都有三衰六旺係嘛？波呢家嘢就真係總有高有低係咪？即係我成日都話啦，嗰種所謂傑斯嗰啲話咩習慣 勝利 係嘛？曼聯就係為勝利而生咧。其實我覺得呢啲説話咧，以前其實係唔想評論嘅，即係你嗱，大家聽眾聽到我啦，我而家好誠懇啦係嘛？即係完全冇火，因為 我睇到你個樣子都誠懇， 我真心傷心嘅話啊，點解班戇鳩？呢班戇鳩閪係嘛？啲49000呢啲嚇咁嘅閪人，佢真係咁信㗎喎、哦！就正如好似會覺得啊，李慧玲俾人封咗咪冇嘢啊，幾好啊， 幾舒服， 照跑冇照票，唔去望下個世界，其實唔係你想象中咁。啊 ，Kenny 追都肯喐個 mon 啊，因為我睇唔到你咧，一個格局而今日呢間房真係劏房嚟嘅，啲 mon 咧遮撚住曬， 遮住個樣， 我自己好似自己喺度做 talk show 節目咁樣，唉、哎，真係。讲返正题先，即係你会觉得啊，原来呢个世界嘅嘢啊，明明係咁嘅係咪，但係佢哋嘅睇法唔係咁嘅，佢哋会觉得唔係啊，为胜利而生啦，係咪 係好啱啊。 其实做球迷呢就即係足球呢一样嘢好有趣嘅，其实佢已经係一种可能係商业或者俾好多因素去影响主导，未必係好 pure， 真係十一个人喺球场上面踢波咁样。当中可能牵涉到喂大佬要搵大钱啦，有呢有路。喂但係有个变质，有样嘢係冇变质嘅呢，就係、是、一支球队同埋球迷之间嗰个互动呢，其实係往往都係一啲比较几 幾值得係我哋去學習，或者從中會有啲啟發嘅事嚟嘅。譬如講下啲降班嘅球隊咁樣啦，係嘛？即係有球迷就話佢自己係寶頓嘅球迷。 寶頓降班 啦。咁啊，捧好多年啦，升到英冠咪好咯。咁升唔到，我亦都唔會即係好唔開心咁樣，即係死老豆咁樣。再講可能係比較突出啲嘅嚇，利物浦嘅球迷咁樣，或者阿仙奴嘅球迷，近呢幾年係嘛，攞唔到冠軍不特止啊，利物浦就浮沉咗幾年咁樣啦。咁大家都會出嚟講就話冇啊，咁希望隊波咪 perform 得好啲咯，即係等時機咯，都唔撐都撐咁多年啦。咁有啲就再激動啲就，喂，咁我係留住红军嘅血啊，我係留住枪手嘅血啊，即係要做个快枪手先得㗎啦，咪先即係呢啲呢又唔係话哇要好感人咁样，但係你会睇到一个人係即係有嗰种傲骨啊，即係面对呢一个嘅共产党嘅强权我都唔屈服，係咪我唔为人民币低头，係咪誓死捍卫即係香港人或者捍卫民主嘅尊严。你可能会觉得我讲得好远，但其实事实嚟嘅，呢个系即系一个人你面对，你唔好讲政治嘅睇法啊，你面对你人生嘅起跌系嘛？喂，你永远都唔会系喺个高位里边唔会落嚟系嘛？你亦都冇可能即系 如果你真心相信呢件事咧，系一个好捻大镬嘅嘢嚟嘅。即系你相信唔会从高位跌落嚟咧，你嘅人生系一件好捻大件事，我觉得 吓， 即系系会有高低噶嘛，屌你唔会话永远都喺个高位，即系永远一个高位，我会觉得有个原因咯。不过你继续讲埋先，我一阵讲翻我嗰个故仔俾你听。 冇，我自己其实就讲翻场波俾我一啲即系牵动到我情绪嘅嘢啦，就系2-2嗰场啊。嗱，好多球迷都会。或者好多有睇波唔係利迷啊，特別係應該咁講，特別係啲曼迷同我去溝通，因為我生活中都仲有好多呢啲咁嘅閪人啊，未絕交咁，但係都仲會傾兩句咁樣。咁佢哋都話啊，你又威啦，唉，你盡情抽我水得㗎啦，你對波勁啦，5-1咁樣。嗱，老實講咧，即係有我 Facebook 嗰啲朋友見我咧，我真係完全好平淡， 係 唔激動。即係對於5-1嗰場波，亦都唔會覺得哇！屌你老味，我贏撚咗世界冠軍啊，贏撚咗英超啦，從來都冇，因為我仲覺得就波呢家嘢咧，就聯賽有個奧妙之處就係佢係38場波，雖則有啲波咧係6分波或者20分波，咁但係咧其實去到最終你 qualify 去咧，其實都只不過係3分啫，咁你下場踢得唔好都係閪嘅啫，係咪先？同埋即係要睇個球迷嘅，即係對支球隊嘅。期望系咩咯？我就其实咁嘅，我系到呢一刻为止，我都严重质疑呢个 罗渣士 嘅打法。嗱，我唔质疑佢嘅领导能力啊，即系佢嘅打法系impress 唔到我，或者唔会令我改变我对波边宁嘅追求咁样，咁我咪会觉得我赢咪好咯。但如果佢肯即系转下打法咧，咁我谂我哋应该就红霸咗地球噶啦咁样。即系我系呢啲咁嘅谂法。阿坦啊更加极端啦， 佢净系追住罗德就系咁。 咁佢嗰只我又唔认同啦。咁但系即系睇波就咁啦，即系佢会有种坚持，有种除咗三分以外系会有一种睇法，系啦，系会觉得喂嗰样嘢其实系matter 过三分嘅，matter 过一个 trophy 嘅。咁点解同啲曼联嘅球迷牛头就唔搭马嘴呢？咁因为佢狗嚟㗎嘛，又唔系牛又唔系头又唔系马啦，咁个头梗系搭唔到个嘴啦。咁但系另一个即系更重要嘅原因就系绝大部分嘅曼迷，佢除咗望住三分之外呢，系永远都会觉得吓其他嘅对手呢。同佢有冇恩怨都好咧，其實都係應該要送三分俾佢。 嚇，同埋佢哋希望贏波之餘係要羞辱人咯。 係啦， 即係呢個係佢哋嘅特性啦。 咁同我哋有咩唔同咧？我哋都係羞辱佢，但係喂，我哋係即係 defense 係嘛，反攻即係、就是、反擊佢嘅咋。你見到呢一季，即係我哋19支英超球隊，再加埋降咗落英冠、降咗落英乙，甚至乎散咗班嘅温布頓嗰啲球迷都出嚟係要抽鳩曼聯咧，純粹係嗰套戲忍得太撚耐，咁2-2呢場波咧，好反映到嘅現實就係、是、第一，曼聯已經係喺曼聯球迷眼中係不能再失分啦，因為史摩寧落咗 order 話要贏14場啊嘛，咪率先撲街啦。咁第二就係、 是、撲街， 第二就係咧，呢場波咧係對榜尾 对榜尾，真系真系榜 尾之余，富咸我哋都讲明啦，佢真系游下游下 法律足球嘛， 真系法律足球啊。 咁啊，第一循环嘅时候，杰斯咪话咯，呢个法律足球嚟噶嘛，系咪先？咁样正路系要赢啦，咁啊，即系一球都系赢啦，总之有三分啦，要系嘛。咁啊，但系出嚟个效果就系、是战术，即系上一集有讲到马达点样用。咁啊，应验咗啦，唔识用啦， 冇错， 佢应该真系够买中咗啦。咁啊，结果又系一定要 出 去讲 嚟啦，我都话咗佢冇晒钱噶啦，用翻香烟针先咪得咯。 系 咯， 如果要咁样，同埋喂，如果你要睇呢打法，根本唔系应该买马达，系应该买李建和啦， 系啱， 系咪先？ 一个底线出底， 系咪？你应该叫翻碧咸出山啦，唔使转会费啦。 碧咸 OK 噶， 企喺度勾闸啫嘛，唔使跑就企喺度。咁跑道可以系全场打九十分钟低过少过五千米嘅， 绝对升任啊！ 绝对升任，起码可以打到两季呢个打法。咁你唔使马打，咁即系战术嗰方面都唔系我要深究嘅嘢嚟噶啦。喺呢一节，我只系想讲就系话嗰场波大家都觉得要赢，即系曼联嘅球迷觉得要赢，咁全宇宙都觉得应该要输啦，系嘛？即系除咗曼联嗰啲球迷之外，咁薛维尔嗰下一嘢搞掂咗。咁跟住就又群起而攻之啦，喂大佬话晒都叫做主场啊，系嘛，即系又话晒嗰队又绑尾， 梦剧院，梦剧院， 系梦剧院，系啦，对于十九支英超，好似点样个梦剧院嚟嘅呢个系，因为一定有分落。咁喂，嗰场波出嚟个效果唔得唔好，咁球迷屌就即系我哋意料之内啦，系嘛。咁但系个反高潮嘅位置就系在于喺八十分钟，即系两分钟之内连入两球， 哇，几劲，连入两球。 咁嗰两球都系够扶够碌碌啦，系咪？因为你一路咁样勾斩，系嘛？卡维克嗰球根本就嗱，卡维克呢下咧，即系嗰球波入咗之后咧，系成功追平咗阿比高域今季嘅英超入球嘅，系啊，比高域系龙门嚟噶吓，咁咧就咁啊成功追平咗啦，咁啊恭喜佢啦，咁啊 有机会破佢嘅仲 啊破佢老母啦就咁啊，去到大概我谂入咗卡维克嗰球波之后咧。要讲三种人，第一种系评述 now 嗰啲，因为我听我听 now 啊大哥鱼啊， 大哥鱼冇，阿李荣 唔系大哥鱼， 有大哥鱼咩？唔系李荣 沙沙地嗰个唔系大哥鱼嘅咩？ 基同埋阿郑少聪，郑 少聪李荣基，我记得好似 有大哥鱼，因为我唔记得咗，因为可能我自动 skip 咗佢把声。阿李荣基同埋阿呢个郑少聪咧，都系有病嘅。咁我唔知佢哋咩球迷啦，我唔深究啦。但系即系我觉得，我听到佢咁样去拥护曼联化系好可耻嘅。落后嘅时候就一路都好替曼联担心啊，又呢又路。咁其实我会谂一样嘢， 阿郑少聪好少少嘅，好丁丁啦， 系嘛， 好丁丁啦。 咁但系喂，好离谱噶，即系做乜要偏帮啫？富咸打得好啊，喂，你试下人哋勾斩，唔好勾斩，人哋全中八十一。命中18球， 系 喂，咁即系你点解唔可以赞啊？系富咸嘅防守力好咧？喂，你试下顶下九十分钟俾人咁样系咁斩个猪肉都变碎肉啦，都可以变肉饼啦。 好似系唔知六尺五定六尺八啊嘛， 系 啊， 都要斩 中坚， 系啊，都要斩。咁唔紧要啦，即系咁你要可以怪，你可以赞富咸噶，你可以替富咸紧张就哇！如果佢全取三分，又系历史上又点样破纪录啦？跟住咧，对于榜尾形势系好混乱啦，咁样喂唔得咁噶，咁你都要赞曼联，咁我就预捻咗啦，因为我都话啦，反曼即系 Why I Hate Manchester United 嘅 A 至 E set 就有呢个 bias 同埋呢个 commentator 啊嘛，咁啊呢两种系嘛，咁佢混为一体噶啦，已经即系当咗自己系曼联嘅一部分，流住红魔嘅血，咁或者可能惊曼联嘅球迷会屌，咁如果惊曼联嘅球迷会屌，咁点解你唔惊其余嗰十九队会屌你老母咧？唔惊富咸会屌你老母咧？系咪先？曼联嘅球迷跌紧啊嘛，而家有人个统计话，即系我都未见嗰队波个球迷数字会跌嘅，黐捻线嘅呢根本就 系咪系因为成绩唔好所以屌？ 咁所以之后就会有嗰篇潮文啊嘛，阵间讲。咁嗰扎评述好啦，到曼联领先，跟住就讲到话，哇，好嘢啦！即系而家终于即系冇讲好嘢啦，佢就话，唉、哎，咁啊而家咧即系曼联攞咗呢三分之后咧， 攞翻三分啦， 系啊，咁啊终于都可以赢到三分啦，今场，唉、哎，辛辛苦苦都叫做临尾两分钟系嘛，即系八十分钟两分钟之内连入两球，即系可以踢呢、即系可以赢到三分，咁啊追近少少爱华顿。同愛華頓爭，佢只差一分，同熱刺又爭幾分，同呢個利物浦啊，爭七分咁啊，係咪七分啊？六分， 嗯， 係好唔係話 六分？六分，睇先，應該六分，而家九分嘛， 啊係啦， 攞曬三分嘛， 是但啦嚇，即係佢咁講啦嚇。 咁大場波未踢完㗎喎，仲有十幾分鐘喎、 啊。喺夢劇院二比一反勝利仲有。 跟住呢最好笑就佢再講，佢再加一句就話嗱，而家呢時間就整返十分鐘左右啦，咁對於曼聯嚟講就應該肯定可以贏呢場賽事啦。而家就只不過係睇緊呢有冇機會攞多第三第四球嘅啫咁樣。咁我真係啞撚咗，我會覺得喂屌你老尾，我嗰下我心裏面呢係淨係諗一樣嘢啫，呼喊生生性性，我下意識嗰下我係覺得呼喊，或者可能因為我投射咗，我 都係、 我覺得誒富含會 有個 brother 話，但留言咧，佢屌我嬲啊！就熄個電視，嗱呢啲唔夠， 呢啲唔夠， 唔夠傳神 咧。嗱，所以咧第二個要屌咧，就要屌球迷。咁屌咩球迷咧？就先屌曼聯嘅球迷。曼聯嘅球迷咧，即係屌開噶啦。頭先我講嗰扎嘢，其實都係屌緊佢哋啫。就係、是、話，喂，大佬，你做人唔應該係咁樣。因為足球係其實一樣好有樂趣啦，或者可能係基本上係可以反映到一個人嘅性格同 character 嘅嘢。咁你要放棄你嘅人格自尊，就純粹為咗可能三分嘅。咁我無語嘅，冇嘢好講嘅。咁但係你又要威要戴頭盔嗰啲，就真係要死得佢啦。你可以喺即係80到83分鐘嗰段時間就留言就話，哎好嘢啦，追到反級，哎我都話㗎啦，我估到會反級嘅，紅魔精神返嚟啦，嘩今季最好睇就係、 是、回歸， 今季最好睇就係呢場賽事啦，哎好啦返來囉返來囉咁樣，有啲就喺 comment 度留，有啲 status 嗰啲我完場我再搵返 delete 咗個 status， 即係好啦戇鳩嘅呢啲，寫咗咪寫咗囉，做乜撚嘢啫，做乜要 delete 啫，係咪先，我都唔諗住佢串鳩你㗎啦。又再有一啲就即係再誇張啲，就直頭係八十零分鐘就會覺得，唉好嘢，唉追近啲啦，前四仍然未絕望嘅，因為至少阿仙奴係今季嘅今場係今週冇攞分，我哋攞咗三分，再拉近啲啦咁樣。咁佢但係佢唔識計數，覺得聯賽踢一百場，佢亦都以為之後人哋會輸緊曬啦。呢啲我講一萬次啊。咁最撚離譜咧，最撚離譜嗰啲咧就係、是、好啦，大倫賓就追和啦，跟住佢又可以抹去曬。之前讲嗰扎嘢 又屌， 咁其实你哋要即系你哋要用呢一种心态去睇波，咁你俾位我入，咁我冇理由唔捻抽鸠你水噶，咁我抽鸠你水就好明显天经地义啦，啱唔啱先啊哥？ 系， 咁你嗰扎港波女又哑捻咗，球迷又哑捻咗，跟住就开始有人意识到开始啦，多咗人意识冇前世啦。咁啊，冇前四嗰啲就開始又出現咗一啲潮聞就話我係曼迷，咁啊希望向莫耶斯提交轉會申請。 轉會申請啊！ 因為我未見到啲人咁無恥同咁柒嘅，即係呢柒咧，我覺得可以原諒。因為你老母生成你咁，或者你資質所限，或者你嘅際遇令你唔能夠晉升，將你嘅智商提升到去100或者80都係弱智噶啦。咁但係咧，一個人即係。無恥呢係冇得救嘅，係亦都我好難為佢揾藉口，亦都好難係尊重呢啲人，即係有乜理由你自己係咪引清兵入關引狼入室，跟住就叫人未富先嬌呢， 係咁㗎啦， 類似㗎咋，都跟你同梁振英有咩分別，即係一撚樣咋嘛，你明唔明白，你話得你擁護嗰一支球隊，你就應該係有責任係要撐落去，因為呢足球咧就同即系你去宣咗一个誓，或者可能系你去入一个教，系冇分别嘅，系嘛？有啲人如果重视婚姻嘅，咪用婚姻去做比喻咯，就等于一段婚姻嚟嘅。你 commit 咗，你肯 commit， 咁你唔好怪点解唔俾你去滚啊？因为你应承咗你老婆系嘛，或者系诸如此类。咁我未见过有人系咁捻无耻，系嘛？前一日仲。口讲话一生一世爱你、要同你长相厮守，嗱冇人逼你噶，你老婆冇谂逼你噶、你可以唔谂同佢结婚噶、你可以唔谂签字噶，咪选择唔结婚，好似 Kenny 咁样咯，啱唔啱你选择得嘅时候，你就要去 commit 啊嘛，因为呢个系你作为嗱，如果你系巴达，你作为男人啊，你嘅腰骨，你对人嘅一个承诺嚟噶嘛，你对一个球队嘅承诺嚟噶嘛，冚家铲，你做唔到，咁你咪收声。离开一边系嘛，上东莞滚咯，虽然东莞俾人冚档，咁咪 深圳滚住先啦。 深圳滚住先，或者喺上富士山咯， 上海街 啊都得啦，系嘛？ 咁你咪去做你嘅嘢囉，冇人逼你，因为自由社会唔会因为咁，但就话你好撚閪呀，你做乜撚去滚，但你对人 commit 咗，你就应该低调啲嘛， 低调啲啦，或者就算去滚即係都人之常情，但低调啲啦， 低调啲啦，唔系你哋呢班咪撚样， 冇攞正牌呀、啊、大佬， 攞正牌话老婆我要同你提交离婚申请啦，因为你已经唔靓啦，因为你个波咧已经开始掉啦， 头灯啊松咗。 因为你帮我生完仔之后咧，你个閪已经松弛啦，冇以前咁有快感啦。喂，咁系好离谱啊！呢啲系贱男，即系一个滚友，即系一个会去叫鸡嘅人同贱男嘅分别就在于呢一度啊。 嗯， 即系呢啲系垃圾到，我觉得系呢个人仍然存，即系呢一种人存在喺地球上咧，系对社会资源嘅侮辱，即系完全系破坏呢个自然生态。 死咗 咧！即系佢多一个咁嘅人就排出废气啦。会即系增加呢个空气污染啦，会温室效应啦，会耗用呢个资源啦。即系呢啲人系点解会存在呢？喂，仲要最嬲、最令我心痛嘅系呢啲人系大有人在啊！ 系 即系呢一种嘅人嘅心态嘅人系多到你系唔能够想象嘅。都我唔系话全部曼联球迷，大部分啦、啊。 佢仲要写文喎、 啊，系啊！喂。我系完全系顶唔捻顺嘅，我谂咗好耐，点解会有人写到一啲咁嘅文出嚟，然后系会觉得冇问题，无廉耻嘅。如果佢系觉得佢要哗众取宠嘅，咁、你成功咗咯。但我唔觉得佢系为咗哗众取宠， 好明显系由心而发， 由心而发啦，真系。咁好，即系一件好污糟、好核突嘅事。嗱，第三种我要屌嘅人咧，就系屌即系其余反盲嘅巴打，点解咧？熄电视嗰啲系面，喂，离捻晒谱嘅，离经半道啊！你简直系，你反得慢就同撑慢嘅道理一样，知唔知点解咧？ 要 唔系你反得慢就同撑你支球队嘅道理一样， 唔系撑慢， 唔好意思啊，即系你，譬如你系车迷，你撑车路士落后都脚睇，同你反慢，你睇曼联领先100球都脚睇，系同一道理嚟嘅。因为你要有信念，曼联会冚家产啊嘛，即系讲咗好多次啦，做人要有口齿，话咗冚家产就冚家产，时候到啦， 时候到啦， 咁咪嚟咯，系咪啲嘢咪信咯，系咁嘅啫嘛。咁你熄电视，即系乜捻嘢意思先？即系呢啲 冇信心， 冇信心， 有信心先 系啊。你对于曼联会冚家产呢样嘢， 我嗰日都系有感应嘅，有机会 嘅，咁 捻嘅，真系有感应。 16倍喎，走地有冇买啊？不过你唔买波啊， 唔到波啊， 好捻正啊！ 即系有个感应啊，系到啦嗰下，即系我迎住佢冚家拎。布碌撞滚滚翻过去咧，佢啊梗系输翻场，输翻球閪波噶一定，因为嗰个后防实在大閪，閪到冇得再閪，你即系乱拆龙一换人换到，你前锋啊、中锋乜懒嘢换晒出嚟，拱得晒前面噶啦嘛。佢一其实有几球都攞佢命噶啦，不过系争少少啫。我觉得即系佢梗会松懈嘅，佢今年系松松地嘅，个成个意念都系松松地嘅。只要一打翻过去咧，你稍为好少少咧，就攞佢命噶嗰下，就系争即系就系、是。去到最后先攞佢名嗰阵时好笑啊！ 所以咪就话咯，呢啲冇信心嘅表现咧，呢啲巴 打啊， 真系完全唔得 得 啊！ 要打啰柚啊！啲真系 系咯，即系等于同样道理嗱，我各打50大板，我好捻公道系嘛？即系如果要屌啲漫迷系嘛，唔能够同球队同甘共苦，都要屌下啲反卖嘅巴打，唔能够同甘共苦即一样啫嘛？你觉得我睇住佢领先好捻开心啊？即系反先好开心、 啊。要顶啊！要挨啊！嗰下 我话俾你听啊，我系忍受唔到曼联喺球赛上面可以领先对手多一秒钟啊！一秒钟我都唔能够做，但我都要睇噶嘛？你明白啊？唔系因为我要做节目嘢，我觉得你有信念。 嗱，你要记住，今日几多度？而家几多度？而家6度。六而家系六度轮回啊！而家夜啲可能去到5度，更甚至系4度。嗱，今晚我都校闹钟，唔使讲嘢，一定支持即系拆，话捻咗撑。嗱，我都咪我个车路士琴日都和捻埋啦，话捻明撑你，咪话明撑阿记，今晚唔使讲嘢。六度轮回都起身， 再撑埋你记， 吓， 再撑埋热刺，再撑埋。爱华顿， 爱华顿咁啊梗噶啦， 咁啊一次过放领你仲冚家产， 咁就好睇啦。 你仲冚家产？ 佢真系冚家产啊， 系嘛？即系要系咁咯，我觉得，即系场波冇乜好抽水啦。你系 波就冇乜好抽啊，其实， 因为已经讲好多次个战术啊，应嘅，唯一唔应系应唔到，佢真系会和，我真系唔捻信佢和啊嘛。因为我对曼联嘅理解，我会觉得呢场波系嘛，翻奥脱福。费格逊， 因为基本上 入场正路赢， 同埋以我哋嘅心嚟谂，即系你呢场如果都系攞唔晒三分基本上真系炒捻得 嘅，惊噶嘛， 真系 真系惊 噶。虽然我觉得系唔会，但系 即係就怕佢會炒囉咁嘅情況。 係啊，咁啊 即係要點捱呀，再搞耐真係。 冇嘅，其實如果佢捱到晒今季嘅話，我反而擔心。咁即係捱邊今季之後都唔炒，我反而擔心嘅。 因為 點解呢？ 唔係復甦啊，擔心佢。 唔係擔心復甦，而係我擔心個管理層呢其實真係諗住俾時間俾佢。 哦，其實而家 咁其實你真係俾時間俾佢呢，我係會驚嘅。 驚佢會返嚟。 咁講真，你摸嗱講真啦，時間係咁計嘅，你當俾三季時間去摸清楚個戰術，或者揾到一套 formula。咁到時應該去到英甲啦。咁如果有六年約㗎嘛，咁去到英甲嘅時候升返上嚟，咪佢又我睇第六年咪喺英超見到佢，跟住咪續約，唔得㗎嘛，你明唔明啊？我計過數㗎，仲有啊，嗰啲乜撚嘢高爾啊，邊閪個，我 黑雙殺， 唔係阿高爾啊，以前嗰、那個係啊，嗰、那個黑雙殺，仲有條撚 約基啊， 唔係約基，呢排出嚟講嘢啊，堅尼。都系咁讲啊，一个咧就话要两亿，一个就话要一亿曼联先得，咁就加埋就 三， 我讲嗰三亿， 系 啦，抄捻咗我嘅，我计过啦，真系要三亿嘅， 三亿， 真系要，即系冇三亿你系冇得打。 佢原本话一亿，我咪同佢计个数咯，一亿买条捻毛虫咩？ 系啊， 冇可能啊嘛呢个。 系啊，所以担心噶，如果佢出年都仲唔炒？今年就冇可能炒嘅，应该。 今年就 因为你炒得嚟，你又追唔到前四，就得不偿失。 系啊， 不如咧就俾个买多年，即系再追多年先，睇下得唔得。都真系唔得，咪炒咯。咁起码都蚀少两年钱啊嘛， 咁啊， 年半钱啊嘛。 六年真系赔到冚家铲噶。 我都系咁计咯。如果佢系谂住望三年俾佢摸底降班，咁去到第三季就降到落英甲，咁第四季就升上英冠，跟住就英超，咁第六季就收成噶啦。我真系计过噶，好卵惊噶，即系呢啲咧，好卵邪门噶。所以最其实我自己心里边谂咧，就应该去莫耶斯几时炒咧？应该出年 啊， 出年嘅呢个时候， 年中一定要 出年呢个时候， 系啊， 系啦，呢个时候， 嗰啲一二三月炒咧，嗰啲最卵锯嗰啲时间， 系啦， 一叫嗰个人嚟执，真系头都大卵埋啊， 系啦， 呢啲我有经验啊，呢啲， 我觉得咁嘅，其实就而家去到已经第25周啦，今晚踢埋。嗱，曼联前四系基本上冇噶啦， 有条捻咧， 冇一定冇噶啦。而我自己个心态就觉得，如果利物浦可以翻得翻欧冠 系 最好啦， 冠啦， 翻唔到嘅话咧，都一定高排名过曼联。 即系好似阿帕祖咁讲， 系啊，有朋友话啦，系啊，要含捻啊，杰斯话咩啊嘛， 你高排名过去就含捻啊嘛。 系啊，其实好捻大我噶而家， 好大你好惊啊， 我避啊杰斯噶而家要，好捻惊要避， 佢系咁， 要戴，我话俾你听，我上枪咧，假一定戴正操带， 咁啊护捻住， 护捻住。仲要系呢个最佳选手闯情关嗰只电子蒸草弹，记唔记得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。好啦，下次翻嚟再讲。 曾俊华得嘅时候，阿煲胎都捧到上去啦，算把啦。 佢嗰时以前号称天下第一剑啊嘛，又学过下功夫啊嘛，跟住就通波。 已经系社民联嘅精神领袖嚟噶嘛， 系啊， 精神领袖讲咗嘢不能反对，其实同人民力量不能反对黄一文。 你而家民主党都多鸠鱼噶，你而家话波先，我而家要硬正啦，我唔食呢餐饭，几多鱼其实。西环你都入过啦，陈家洛嗰啲你都表现下俾我睇，你唔系废噶系咪先？啊，郭嘉麟嗰啲我都更加不屑讲啦，系咪先？嗰啲真系废到无伦。我哋发现咗嘢，人网啲人真系戆鸠嘅。嗱，依家我喺麦讲，人网你不捻嘢系戆鸠嘅。我想问， 唔系话系我夹佢先啫， 吓，但系跟住佢夹，你话你冇做功课啊嘛，你又夹佢， 大佬佢 做主席冇质素， 冇质素，佢真系冇 未来嘅路线咧，起码即系佢做主席呢个任， 可能我四个祝佢好运， 祝边个好运先？祝民主党好运定祝兴姐好运？ 主党同埋祝兴姐好， 清晰啦，你哋又唔插佢， 你我点答你咧？ 你尽量答啦，我都知道你有啲夹。 我依家我唔知喎，呢啲內幕嘅嘢你知得多過我啊，係嘛？ 點會啊？ 佢哋出 T 恤喎，笑死我喎！邊個會肯著民建聯件 T 恤出街咧？ 即係喺社民分裂當中擔任咗個好重要的角色， 可能有個大嚿撚喺度推啦嚇、啊！我而家公開講嘢，大嚿 選舉啊， 幾戇鳩嘅，我想屌公民。 封翻住個啰柚先。政治人咧就唔應該成日出律師信告人嘅。 逢星期三晚10:30，桂思傑政治有新人。